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。睇下今日做唔做咗两节啦，其实想做两节嘅。咁近期乌数麻麻地，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。咁因为咧有啲题目系闷啲嘅，唔好成日讲沟女啦，成日讲女人。啊，我呢个唔系一个叫鸡节目嚟噶，我都觉得中港车司机未必系净系女人嘅，系普遍香港人咧嘅一个经历嚟嘅啫。譬如上次讲系讲中港车嘅变化，点样淘汰，点样唔够大陆我哋啲所谓嘅军头争，系而家一路一路系咁行紧。咁今日讲讲啦，其实咧中港车司机咧好多转型咗，有啲咧个心唔识就开始带货啦、带胎啦、带油啦，最近带海鲜啦，做水客啦，做埋啦，咁样样都做啦。咁有啲系做交收文件啦。而家咧即系近呢几年啦，因为咧两面嘅啫，第一面就系做货运嗰班，领嘢太多。咁呢就转型咗就係做嗰个叫客车七人车。咁呢揸七人车有啲呢就买一个中港车车牌啦，或者租一个中港车车牌啦。啊，有啲呢就直头自己呢就打工车老细，咁各色其色啦。以前咗个车牌好平。个早个车牌其实买咗间公司，有啲呢就租五年同啲厂啊，因为都贵嘅，因为要真係要有咁投资先做到。咁衍生咗大陆验资生意啦。因为呢你开一间公司企业呢就全部都要验资。啊，你申请个牌就要验资。有啲人收月费，又帮到啲好多大陆嗰啲叫做报关公司啦，同你处理文件啦。而家正常嚟讲6000蚊人民币一年。咁6000蚊人民币一年咪即系500蚊咯，咁啊处理啲过关嘢司机保呢类嘅嘢譬如续牌啊、年审啊呢啲湿湿星星嘅嘢啦，譬如间公司，譬如你买咗个牌，其实买咗间公司，买咗间公司咧你就要处理税务问题啊，各样嘢。虽然你间公司系冇营业噶，但你都要报。咁咧呢啲公司咧就营运而生咧，就帮你做。咁而呢一般做客车嘅呢就好多做包车啦，譬如好似有中港车，其实滴滴都有嘅，大陆嘅滴滴有嘅。咁你包一部车过关，咁正照计嚟计呢就不能收现金。因为收现金呢就即係 UPA 嘅法律啦，就係、是、佢可以收信用卡。一收现金呢就係违法㗎啦。曾经有段时间中港车客车是专做过关的。譬如黄巴爆晒啦，嗰阵时呢落马洲未开，黄巴爆晒，咁点样呢？好多嘅停车场，譬如福喜九记呢咁嘅车场呢，喺落马洲又好，喺上水嗰架都好啦。咁好多停车场呢就有呢个穿梭私家车或者七人车，就车里黄巴就过关。咁但黄巴多人，好多人唔愿，咁呢就应运而生呢就30蚊一个。咁呢就一架车6个，6×3=18，咪180囉。有上冇落㗎啦呢啲。做短途逢係放工时间啦，星期六啊日啦。咁呢就喺嗰啲咁嘅车场嗰度呢就负责呢就搭客，就过到黄冈，即係过咗香港海关，跟住过黄冈。喺黄冈呢就唔过关㗎啦，就摆低你。咁你就过关，咁佢呢一个钟头可能做3-4轉啦，咁。就搵呢啲钱啦。但係先决条件就不能够俾现金。只可以去到大陆境俾。香港俾一放蛇就中就拉㗎啦。白牌。早几年都仲有㗎，直到呢个福田啦，福田口岸开咗啦。所以呢好多生意呢都系中港两边啦，尤其运输。咁譬如好似嗰个近期啦，嗱港珠澳炒到沸沸扬扬啦。啊，个个都雄心壮志，希望喺个掠个笔啦。最新嘅口岸 莲塘。莲塘口岸呢就嚟开啦。而家呢又开始卖牌啦。啊，炒车牌啦。啱啱上个礼拜上去大陆搞港珠澳车牌嘅时候呢，就先至知道约莫几多钱啊，点样做法啊，走深圳啊。知道啦。咁啊，多谢啲老友啦，提供消息啦。咁啊，又多莲塘口岸啦。啊，咁啊，福宝牌啊，福田保税区啊嘅车牌点样用啊？有机会转皇岗牌，因为福田保税区完啦。咁啊，啲资讯啊，咁啊，全部满天飞。咁诶，唔可以呢个节目讲啦，唔轻跟又话我炒车牌啊咁。咁而家做节目都好啦，星期二得到同巴打台正式分开咗啦。咁咧亦都冇联播噶啦。咁诶，广告呢边播啦。咁啊。做$30，其实好多司机呢大意呢就输咗㗎喇，成日俾香港差佬放蛇拉咗。但係呢譬如好似滴滴都好啦，一般过关嘅车呢，即係唔好讲打老细工啦，打老细工依正劳工法例咁行，而家正常嚟讲呢做一个客车司机啦，两皮嘢到啦，好似我有个听众叫老爷嘅，咁佢呢就住贝沙湾，佢个老细又住贝沙湾，佢就揸佢老细架车。咁最近呢本身话上年客串做节目嘅，但近期呢最后尾一次联络就佢已经系做埋过关，因为嗰时唔使过关嘅。咁而家呢就话攞咗中港牌呢就车埋老细过关。咁好多司机都系咁样。好多司机又做货车，因为嗰次呢佢请我食饭，咁就喺呢个大角咀食饭，打边炉，唔系嗰间嘢打边炉，但我哋食小菜。咁呢就成班中港车司机喺度倾啦，即係倾返啲往事啦。咁但而家原来好多人呢客运旺，就转咗揸客运。依然做客运呢，啱啱开始嘅时候呢，就因为大陆好多高尔夫球会呀开咗。咁好多人呢，譬如好似福田未有啦，黄冈而家都唔系咁嘅，咁嗰度有间叫宏昌啊，即系过关就见到阿宏昌，系呢个一人中心，咁啊揼骨，咁咧就好多人咧就喺嗰度咧过关，咁咧摆高尔夫球杆啊个袋啊摆嗰度，咁佢哋过关嘅咧就喺个揼完骨之后咧，第二朝早咧就喺嗰度攞埋嗰啲高尔夫球棍啊上车，上观澜湖又好，去边度都好啦咁。亦都多咗好多人返大陆打高尔夫球。而家譬如好似我哋本身而家做建筑啦，好多啲老细啊，好多啲判头啊，星期六日呢就全部返晒大陆打高尔夫球。係一个交际嚟㗎，形成咗。亦都曾经有啲呢几年啦，呢一两年开始少啲。如果早三四年前都可以话俾你听，你香港系冇朋友，男人计。你如果你要撞到啲朋友呢，你就返大陆就自然就见到㗎喇。係啊，香港搵唔到朋友㗎，因为啲朋友一到星期六日啦或者闲时都搬返晒大陆。咁呢个个风潮嚟㗎。而家啲后生仔唔返，同我哋以前唔同。星期六日好多后生仔上去揈头，好多上去呢沟女啲靓仔。啊，又希望呢唔使钱呢就沟个处女啊，讲到如何如何。咁啊，火山孝子不停咁去。咁呢就淘汰啲中港车司机，因为唔够佢哋争。咁而家亦都好多中港车司机啦，因为都真係识微啦，近期啦，好似福田保税区咁啊，未来两年呢都消失啦，冇啦，想揸保税车都唔得。因为保税车呢就好简单啦，只係做过关跟入仓。指定一般揸保税车一定係做住大陆嘅。咁基本上都係咁囉。但係而家保税区因为呢而家好多嘅关税免咗 ,CIPA 各样啦，咁又冇鬼单啦。咁卒之呢保税区而家都开通地铁啦就嚟。咁既然保税可以开通到地铁，即係冇保税做得到㗎啦。咁呢就完成咗历史任务。咁呢而家揸保税车嗰啲呢基本上都已经转行㗎啦。好少了。 而做中港车早几年咧，做落嗰啲一人一人一车啊，或者有啲老细咧有十架八架车嗰啲咧，近期多得个梁振英咧就退税，咁佢哋咧就最迟可以行到19年嘅。咁咧如果19年够期，嗰啲咁嘅旧车就全部要劏退税。咁我自己识嗰班人咧，好多都唔会再做噶啦，当退休噶啦，攞翻笔钱。中港车司机没落是已成趋势，但是客车方兴未艾，因为越多口岸开了，越多渠道回大陆呢，就令到很多人更加回上去。尤其现在大陆呢很多的市啊，很多的苏州啦、杭州啦、北京、上海这些啦、深圳啦，好多嘅工种啊，好似香港呢啲管理阶层呢，基本上返上去呢份人工係好批过香港。尤其做 IT 行业啦，喺上海嗰边呢人工高过呢度好多，高过香港呢啲。同埋呢今日呢个价钱，听日就已经有人出更高嘅价钱走啦。香港嘅式微同没落喺有啲行业呢係因为行到尽头啦。再加上呢，而家香港厂呢，以前最多是制衣厂啦，係咪，因为香港做电子制衣起家嘅，咁电子厂唔夠人做啦，咁制衣配额啊各样嘢仲风光过一轮。但係当制衣厂上高大陆嘅成本贵，越来越多嘅福利，令到香港厂商呢係唞唔到气嘅话呢，好多去咗埃塞俄比亚、缅甸啊、越南啊，好多制衣厂嘅人都係咁。咁近期识几个网友啦，五个网友啦，都係做制衣嘅，佢哋而家都半退休啦，有啲买咗厂添，买埋厂啦。咁啊，2月3号呢，我哋就去肇庆搞旅行团，参加大行。咁啊，同呢啲制衣厂嘅人一齐去啦。如果特有兴趣，可以联络我哋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就嚟紧呢个礼拜六，即系20号，就会喺蛇王兴上水就订咗就食蛇，4000几蚊围。咁真正嘅蛇宴啦，唔系工联会啦，因为工联会早轮都包咗3围食咗，同啲网友。咁啊，呢次啊去蛇王兴啦，食下呢个腊味糯米饭，全香港排名第二嘅。蛇羹啦，条条蛇，条条蛇肉手指尾咁粗，食到嘅。咁啊，未计炒蛇丝、蛇丸啊、甲鬼汤啊、甲鬼汤啊呢啲啊。咁啊，2月3号就上去肇庆玩啦，做客车，好多人做，越来越多。好多司机做咗大陆，习惯咗大陆嗰套，香港人都唔望返落嚟。即使佢即係千金散尽都唔系想返落嚟嘅。因为呢，当你适应咗，好似过咗关之后呢，个人好似冇晒压力咁。个人系慢咗。慢咗。同埋呢，香港人呢剩余嘅优越感都依然喺度。每一个曾经返大陆生活过嘅人都知道，香港人基本上个优势仲喺度。表面啦，有啲香港人以前喺深圳风光嘅，近呢段时间冇晒啦。即係余晖不在，咁自己去河源啊，去惠州啊，即係连去搵小姐叫鸡都好啦，深圳叫唔起，揼骨都揼唔起，咪去惠州，去常平啊呢啲地方。因为常平系香港人聚居嘅地方，喺深圳认唔到啦，啊吹唔起啦，咪返常平呃靓妹咯，啊或者去惠州咯。去一啲咁嘅地方，因为嗰度呢资讯呢距离咗香港，距离产生味，好多阿叔啦， 咁啊，只能够喺呢啲地方啊，仲享受紧佢哋嘅香港人嘅余晖，因为嗰边消费平，消费得起嘅唔系住嗰啲地方啦，系咪啊？因为而家深圳基本上咧，你两房一厅咧，近关口呢边咧冇六千蚊人民币起跳，你都系租唔到嘅，除非做住城中村。咁有啲人话我吹水咩都好啦，自己过去睇下。因为咧，我都知道有几个咧成日针对我，咁啊，所以咧我唔想啊 Tony Choi 佢哋难做。咁啊，我做我自己嘅嘢啦，我行我道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。做多一節啦，下節返嚟，拜拜。